身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 Willis 何洁云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，你而家听紧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苏显亮 Ernest So。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大军阀 军阀嘅时间啦，今日算早咯，我哋平时咧都 hea 到成十点钟噶，即系我哋迟到系常态嚟噶嘛，哥系嘛？ 因为之前嘅节目顶住啫， 咁啊，因为古海云图一个含金量高嘅节目， 冇错啦， 所以咧即系 tips 大家都唔嫌少嘅。咁就阿土伯吓、啊，我哋即系终于我哋吓呢个特首选举完咗啦，我哋终于可以过翻啲正常啲嘅日子啦，就唔使三节都喺度讲嗰啲即系，唉，屌你嗰啲选举是非嗰啲咁嘅嘢。咁嗱 ，suppose 咧，其实 好多都系阿妈女人嚟。 嗱，香港嘅选举咧，其实都五年都选四年嘅。咁但系咧，我发觉即系其实都好难啊，好难休噶啦。讲真都，我谂去到今年至到出年咧，都可能会有陆续有人咧要补选啊啲咩。所以其实咧，年年都系选举年啦。咁啊就。而家你叫做系完咗呢个特首选举之后咧，咁啊林郑啊，我觉得佢自己系好急于去修补佢自己嘅民望咧。其实佢自己个挫败感好大，我相信都咁啦、 嗯。 你谂下，喂大佬，佢 head girl 嚟嘅，佢做惯精英嘅，吓、啊、威惯嘅，吓、啊、即系对啲下属啊言之气使惯嘅。喂，你突然间，哇！你今次嘅选举，佢俾人哋由头带到尾个民望，个民望系嘛？佢以前都自称系好劲噶嘛，系嘛？ 咪所以我觉得佢系一个输家嚟嘅，其实今次嘅选举。 林郑， 喂，除咗即系你每个月斗几十万，即系坐到个高位之外。其实系人都知道今次嘅选举同你嘅能力同你嘅实力系完全无关嘅噃。你攞嗰啲飞，确实你真系要去中联办拜票嘅噃。 嗯， 系嘛？不过佢醒咗就唔好似梁振英咁，即系翌日就即刻去啦。已经今次就安排咗礼拜三，即系先嚟即系司法行政见咗梁振英同埋呢个大法官先咁样。 嗯。 排到第三日先至走去呢一个嘅 建西环， 建西环，跟住就亦都 唔系佢好巧妙嘅讲法，佢就话咧，即系建三个驻港机构咁样样嘅，咁 所以佢咪醒咯？我啱想讲就 系、是， 即系你唔系净系建中联办啊嘛，你建外交部再加呢个解放军啊嘛， 系啊， 即系稍为即系转移少少视线啦，所以佢都有技巧嘅，佢完全唔系话冇技巧噶， 系佢醒嘅。咁但系我哋最惊嗰样嘢咧，就系一个咁嘅女人咧，醒得滞。咁但系佢呢种嘅智慧咧，或者呢种嘅街头智慧咧，系用喺啊，即系喂，即系你成日话好打得啊，你究竟打嘅对象系边个先？ 唔系，同埋你有冇留意到咧？有两幕佢见群众嘅时候咧、 嗯， 发觉佢都系非常之唔自然，甚至乎系俾人踢爆咗。第一，即系落富嗰间茶餐厅个老板娘，以前我识嘅。 啊！你又识噶？ 七嫂嘛，嗰、那个叫做 佢、啊、政协嚟嘅。 已经系过咗气嘅政协啦、 啊。 但系就即系古古惑惑嘅，周围闪嘅。民主党嗰日佢都有去噶。 系、 啊、民主党个党庆啊， 系咯 喺度噶。系啊，周围黐噶佢，好叻噶呢个女人。 哦、啊，即系长袖善舞嗰啲人嚟嘅。 系啊，但系你第一次即系借去完呢个电台嘅机会。嗯落去嗰间茶餐厅，第一佢有刻意安排啦，搭地铁，跟住就即系再搭 van 仔去转，即系 好似咁搭俾你睇嘅，话俾你听佢好贴地。 跟住咧就再用一次八达通， 系。 但系咧，其实佢系第一呢、這个七嫂以前系政协， 嗯。 第二有乜可能？即系好多村崩位啊，有乜可能个街坊会揸住你份政纲嘅？ 嗯。 即使我哋真系参加普选嘅人啊。你嘅街坊都唔会咁揭发啦、 啊， 除咗投票嗰日、 啊， 因为点解咧？有啲阿叔阿婶咧，有时候要记住你嘅 number 入去 tick 噶嘛， 但都唔会揾你签名噶，最多喺门口话投你票啦。 咪所以我细娘咧，佢都讲阴谋论嘅，佢即系话屌你老尾，其实根本就系要话俾你听，你唔好谂住你自己咧，凭自己一己之力咧去挽回翻啲民望翻嚟。我要话俾你听，你想做，你想搣甩呢个6892.0呢个朵咧，都唔系话你想搣就搣嘅， 好难话俾你听。 唉， 佢刻意去做呢样嘢。第三个穿崩位系咩咧？ 系 就是、用八达通。 啊、 你同我用八达通，嚟呢个系要 do 嘅机啦，你都系会咁嘅啫。 吓、啊， 跟住拎开噶啦。 咁啊点啊？佢成张嘢攞出嚟， 你冇留意到咩？ 啊， 佢一行到埋去，人哋都未揿，佢、已经咁摆啦， 系嘛？ 攞张八达通咁摆啦，已经。 屌、 即系其实到而家都仲未识用张八达通， 系嘛？ 即系离地到咁， 咁唔自然啊嘛？佢有几可搭巴士搭交通工具啫？真系， 或者而家香港好多嘢都系用呢个八达通噶嘛？你系生存唔到啊嘛？冇八达通。咁你知唔知道咩叫自动增值？ 唔系，即系你咁讲，呢啲咪就系叫做系叫咩话？即系改得过咗龙啊！呢啲叫做系你自己改得过咗龙就好唔自然啦、啊。 过犹不及 啊！过犹不及啊！我记唔得，即系你过犹不及啊！咁你即系喂，其实讲真，你做翻自己咧，冇人骂你啊！因为你硬系做埋呢啲嘢，系嘛？人哋觉得好硬眼，唉！即系你又唔系做翻自己，你做翻精英咪精英啦，两头唔到岸，系嘛？即系。但系呢、這个未必系坏事嚟嘅，即系就正如咧呢、這个陈日君啊，系嘛，哇都为佢祈祷喎、啊，大佬，唉，即系都叫佢求呢个天父赐予佢智慧啊。 咁你作为一个虔诚嘅教徒，即使嗰个系坏人都好啦、你都会即系为佢祈祷嘅。 同埋你有冇帮佢祈祷？你都系基你都系天主教徒，你 做啲咁傻嘢啦，sorry， 爱你嘅敌人、啊，大佬啊。 喂，仲有跟住有一日，我唔记得咗系星期三定星期四定系星期二啦。喂，你去嗰间饼铺，你有冇留意啊？ 吓、点样咧？ 去嗰间饼铺出到嚟就系派俾啲记者。 哦 ，OK。 跟住好笑，佢成个过程你细心留意，佢话：哎，点解你哋褪开啊？人哋要影紧相啊嘛。 咪系咯，屌！ 记者点会贪你嗰块饼啊？人哋快快脆脆交完差。即系影完你张相，就自己走去饮下午茶啦。跟住啲市民走去攞，大把啲街坊会系咁啦。即使你曹总冇人识你都好，你喺条街度派嘢都大把人问你攞啦。屌系咪？你又唔俾？喂，咁你呢个系咩嘅态度？即系证明一样嘢啫。我嘅想总结嘅观点就系嗰几个塔 Q 位就系证明，其实你系一个好离地嘅人。 系， 你都好少接触群众嘅。 唔系你最后屘你睇翻啲标题就知噶啦，佢其实佢嗰几日落区啦，即系你头一两日落区啦，你最 sell 得个标题就系话有条友走过嚟话借咩票啊，我都冇投票俾你，喂呢一个系最出嘅佬，而且系大家都觉得大快人 神道个记嗰个主持嚟噶， 系咩？ 系啊， 咁搞笑。 系咪 系咪 Barry Ma 系嘛？ 唔系 Barry Ma， 另外一个欧阳系叫咩啊？ 唔识啊嗰啲啊！ 我识啊，因为我见过佢啊。喂，佢做得非常好喎、啊，呢、這 个系嘛？ 喂，你真系要孖佢喎？借咩票啊？你丑唔丑噶？边个投过你啊？跟住有啲市民跟佢一齐起哄啊嘛，系嘛？佢仲核突嘅一样嘢就系咩咧？佢竟然咧系几次咧？都是有大陸人 啊！ 雖然我就對嗰啲人冇乜意見， 即 係嗰啲人都係當 收錢開工啫，唔係為兩餐。 到此一遊，有咩景點咧，我就去影咁。你林鄭就變成係即係大陸人嘅其中一個景點咁樣，兩三次啊！喂，我有幾可見到佢落街嘅啫，幾鑊啫嘛。喂，佢落親去都係出事嘅，你冇發覺咩？落亲去都系出事嘅，一次落观塘，我都真系非常之留意阿林郑嘅，你都系。落观塘就俾个叔妈佢个镬。 系， 喂，你要帮香港人做嘢啊！你唔好净系挂住即系帮大陆啊！喂，大佬啊，明弹你啦。好啦，跟住就安排啦，即系去茶餐厅啦，又塔挑。一来反映到八达通唔识用咧，二来就系有乜理由啲人揾你签名噶？跟住咧就揾埋啲妹咧，又锡你一啖，大佬肉麻当有趣。跟住咧见记者，又明知嗰啲副托根本就唔得闲攞你嗰块饼嘅，你又走去派饼。跟住就大陆人，个个话要同佢影相。香港人反而咧，佢就走去揾啲细路，佢扮亲民啲下，你系扮唔到。 唔系嘅，我谂佢自己 成日问啲细路，系咪想同我影张相啊？好心唔好咁啦。不过有一个好处， 虽然佢咁样即系赢咗咧，就系、是、即系正如你美国人唯一最开心的一样嘢系乜嘢咧？即系见到 Donald Trump， 嗯， 唯一谂到啊，就起码我哋每日咧多啲话题，多啲笑话， 任屌唔嬲啊，屌真系。 仲有就系而家嘅现代嘅资本主义世界都系，就算你普选都系啦。即系领导人系比我哋嘅质素差，比我哋即系耻笑咧，反而系一件好事。 嗯， 佢唯一我谂到系呢样嘢嘅咋，虽然我未必认同，亦都唔想见到咁嘅情况，但系佢唯一就好有呢个好处就系，妖佢都打过我咧，咁咪几好咯。 咁你多啲落区喎，要多啲落区先得嘅，大佬。咁样你做出气袋先得 嘅。佢唔会嘅，我成讲你做得行政长官，佢以佢啲咁嘅性格都系睇文件嘅啫，最叻就睇文件。 唔系我觉得佢而家佢 喺嗰度转嗰啲控制嘅啫。 佢咁 desperate 咧，我谂其实佢自己都可能收 order， 或者其实都有指示叫佢喂，你做好啲民望系嘛，你修补翻佢，因为嚟紧咧七月嘅时候咧，近平会落嚟嘅，系嘛？即系你都要你个民望唔可以太低啊！你而家剩翻短短四个月嘅时间，其实佢系要谷翻上嚟嘅。咁你见到 方向上啱嘅， 系 即系以佢咁嘅形势，如果我哋做佢公关又好，智囊都好，你哋一定要话俾佢听，喂，你知此份近乎勇， 系 有咩计啊？ 嗯， 喂，你真系冇计喎。 唔系咁，佢尝试 你嗰25%到25%系嘛？佢 30%去到 近30%，其实全部都系建制派啲飞。 系、 你同我都攞到嘅。如果阿爷撑我哋嘅时候， 系啊， 即系话你完全系冇 added value 啊！我哋叫做 唔系，即系咁，所以嗰阵时话，唉，你话胡须要赢系嘛？即系要氹掂嗰啲蓝丝，边度可以俾你氹得到啲禁制噶嘛？系嘛？嗰种讲法真系好好笑。咁但系。你见到佢而家咁样做呢，其实你话落区嗰啲就当然係碌得好紧要啦。咁但係有一件事其实佢似乎係做得几有效嘅，就係、是、起码佢同阿梁振英唱双簧啊，叫保持距离喺 TSA 上面呢去划清界线呢，呢、這个係有啲效嘅，其实 有用嘅， 有啲效嘅，其实係。咁同埋喂，即係好简单咋嘛，喂，攞 TSA 嚟牺牲，喂，呢样嘢又唔死得人嘅，最好㗎啦。 同埋平心而论，你是他，你都要揀一些东西是跟689去 differentiate 是 吗？喂，他那时候为什么就是喊晒在整个选工程里面，就是觉得所有689的衰嘢是全部转嫁在他身上嘛，令到他完全是没有增值能力的，是只是拿回那25%到30%的建制派飞嘛。所以他今次是聪明，在 TSA 的问题上面，其实我估佢系打开口牌，打完开口牌之后，焗梁振英，梁振英一定唔制啦。 我觉得呢个唔系完全佢嘅意思，嗱，因为你见到 你觉得系一场戏，大家夹埋， 当然有可能啦。Okay？ 尤其你见到即系前日吓，佢一讲话TSA 上面系建制派同埋民主派都联手合作，即系叫做呼吁呢个梁振英政府去撤回 TSA 啦。即系你可以指挥到呢个新民党，可以指挥到呢一个经民联呢啲人咧，去同民主派站台咧。如果唔系有人叫佢咁样做咧，佢系唔会贸贸然啊，即系同呢一个民主派嘅携手咧一齐站台嘅。其实系咁，所以喂，你讲如果你讲到咁样嘅话咧，其实我咁讲啦，即系我 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白脸。 我同阿大潘嘅谂法咧，其实都不谋而合啦。可以咁讲就系、是，即系你见到呢个好简单嘅，你。做喂，唉，真好简单咋嘛，点解你嗰啲建制派你见到喂，你同呢啲民主派嚟眉来眼去啊，都俾人打小报告啊，你更何况你咪一齐站台係咪叫联手抵制 TSA 啊，即係点会咁轻易啫、啊、而呢样嘢肯定唔系你林郑可以做得到嘅， 亦都未必咁做。 係啦。 咪但係你另外一样嘢呢，佢都系醒嘅，你配合返佢个行程呢，佢公开个电台里面讲一句说话咩呢，我哋自己嘅同时是要积极努力啲喺立法会里面咧去拉票，而唔系咧系假手于人。嗱，第一要真系要俾一个 credit 佢，即系真系佢起码呢个人明白到自己嘅民望点解会低成咁咧，就系因为你系变咗 CY 2.0 啊嘛，你系经常假手于人，个其实个动作讲得唔好听啲，就系佢西环治港啊嘛，所以佢今次。 是直接公开咁样呼吁，跟住咧星期三去见呢一个嘅西环嘅时候，就话咧张晓明咧都同意啦，你记唔记得？ 嗯， 所以佢反而选后咧，虽然佢好多甩碌，佢嘅公关工程无论喺 TSA 同埋喺西环治港嘅问题里边咧，真系好似你话斋，好努力地希望能够挽回翻自己嘅民望。 但系咁讲啊，即系你话同西环以至到同阿梁振英政府划清界线呢样嘢咧，其实系证明咗，其实西环都有自知之明嘅，即系或者咁讲可以叫反省啦。但系问题就系呢啲嘢咧，喂，又系啦，你呢个叫蜜月期里边所做嘅嘢嚟啊，咪又系即系为要铺一条路，系要令到大家觉得哇，即系呢个人都唔系咁衰啫，系嘛，即系都会即系做翻啲咩嘅，咁都会会维持翻港人治港啊咁样样嘅嘢。咁到其时阿梁阿习近平落嚟咪有面，喂，同埋你知唔知习近平啊？佢呢个廿周年啊嘅呢个回归廿周年，佢花咗几多钱啊？系花成20万啊，大佬，咪2000万啊！佢为咗搞一档咁嘅嘢，喂，你再加埋，你知唔知你而家呢个后任特首办啊，又使几多钱啊？系使3000万咯、啊，你三个月系3000万加2000万，5000万，喂！有冇搞错啊？ 所以香港人呢，如果大家仲系有呢个抗争嘅意志嘅话，放低咗喺呢一个嘅选举里边咧，大家嘅策略嘅矛盾同埋分歧嘅话咧，七一好醒水啦。 咁梗系啦。 喂，其实我嘅思路系一贯嘅。 嗯， 我认为即系你最后哀烟薯片，目的系在于抗拒西环治港啊嘛，令到我哋有民主运动嘅空间啊嘛， 乜连呢啲西环佢自己都知道啊。 跟住， 唉， 即使而家我哋系即系功败垂成，可以话系，你七一都要俾啲颜色佢睇啊！你真系要俾颜色佢睇。 其实系噶， 喂，如果唔系，林郑呢场戏都费事做俾你哋睇，费事做俾你睇，唔需要做俾你睇，佢已经可以达到目的啦嘛。而家佢知道自己系一个 underdog。学你话斋一个 happy fat head girl， 从来都未面对过啲咁嘅低民望嘅，而家咪要做咯，做都好过起码唔做啊！即系我唯一欣赏佢一样嘢咋，就是、做起码好过唔做啊！起码你 address 嗰啲问题啊，好过你戆居居，即系仲自己活喺自己嘅世界里边啊！喂，领导人最怕就系佢活喺自己嘅世界里边，孤芳自赏、刚愎自用啊，大哥！ 咁呢样嘢佢好过阿梁振英嘅，确实系咁。同埋 起碼肯自己低低俾慣一鋪我哋嘅直接啲。 咁但係你而家 即係而家我嘗試尋找一啲佢好啲嘅理由，等大家唔使咁失落咋，大佬。 就是 我真係好努力咁去揾一啲理由咋，大佬。 係嘛？即係呢啲你就自我安慰啦。即係簡單嚟講，都係自慰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你仲要睇，其實你究竟佢自己有冇自主權咧？你都要睇佢而家埋緊班啊，個班底係如何啊？ 嗱，我估。唔使估，我淨可以好肯定咁判断。好似你头先你嗰个 introduction 话就係、是、即係佢表面上话有啲嘢我哋交返俾自己做啦，讲到好好听啦。 好好听 嘅。亦都唔係好得罪呢个西环啦。但係你从西环嘅利益同埋立场嚟讲，佢已经做开嗰啲嘢，你真係收佢权啦。佢使乜派咁多人落嚟，成千几二千人个 establishment， 即係成个编制落嚟就係搞统战㗎啦。在他的角度就是维持这个的香港的繁荣稳定啦，好听的这么讲啦，实际上就是干预香港内部的事务啦。所以你不用想，大家是卖下口乖的啫。虽然我真的努力地尝试找下他的即是当选之后有没有好的消息。 有没有， 但实际操作上西环一定会好像过往那样，甚至乎变本加厉。因为你的分析很简单。香港回归20年，中共的研判就是我发觉是完全得不到民心，这个地方成为他一个冲击他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，在他管的13亿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都几百万人是这么烦的，又怕就是这个西方的世界，西方国家经常上下其手，就是借香港来讲，你又不敢动得啲人太紧要，你不可以在内地咁管嘛，你又有一份基本法喺度， 虽然我哋好多不满，但系基本上都写咗一啲基本嘅权利同义务。 唔系学阿仁哥话斋，其实佢忍你忍得好辛苦。 系啊，喂，真系忍你忍得好辛苦。所以你话西环唔继续干预香港，你批我头落嚟我都唔信。喂，佢只系发觉自己系控制唔到，之后写啲嘢。 嗯， 包括第一，你香港人嘅诉求，例如 ICAC 系咪应该独立嘅问题？ 嗯， 佢哋有人同我讲过嘅。ICAC 佢始终都咪摸唔到佢噶，但系呢个系梁振英做之前啊，摸唔到佢究竟个底喺边度， 嗯， 系 control 唔到。其实佢最怕就系呢下，因为香港人最信系 ICAC。 嗯， 我讲梁振英上任之前啊， 嗯， 但系而家已经搞掂啦，而家已经搞掂咗啦，系咪？唔系李宝兰使乜辞职啊？ 嗯， 唔系 UGL 嗰单嘢点解搞到咁大镬啊？ 嗯。 唔系点解会即系一个二个六足系走头啊？ 咁嗰个有代价嘅，其实系。 喂，你变成东厂嘅时候，嗯，你变成你好似差佬，甚至乎律政署咁，系变成一个公检法作为起诉意见人士嘅一个工具嘅时候， 嗯， 喂，你一国两制就名存实亡。 系啊，即系你等于嗰阵时 玩完噶啦，香港。 佢系唔 Q 你啊，梁振英，但系系咁积极咁样搞啊，肥奥礼啊，或者阿长毛啊呢啲，即系同埋相关嘅一啲泛民啊，其实你已经见到好清楚啦，系嘛？ 喂，成条路系好清楚，因为点解咧？有权嘅人系唔会唔用嘅， 嗯， 已经拥有咗权力嘅人，更加唔肯放弃你嗰个权力。呢，這个就系个危险，系在于林郑讲还唔讲， 嗯， 你系实践唔到。一定实践唔到，我话俾你听，林郑一定做唔到。喂，而家嗰班建制派，唔好话中间嗰扎，都而家冇乜中间啦。喺嗰70个立法会员里边，成班建制派都系以阿爷作为马首是瞻噶啦。 嗯， 跟住你选举，你成班人都靠佢嘅， 嗯， 配票俾你嘅。你记唔记得当年咧？這个田北俊又好，周亮。喊晒惊，喂大佬你俾票我啦，咁其实系求中联办，唔系其实啦，系事实上系喺个电视里边最后尾嗰个投票人，我都唔知道你问点样问佢攞翻啲票 的。所以其实你讲嗰个第二支管治队伍咧，其实都唔收收收埋埋噶啦，已经浮晒上台面噶啦。即系你任何啊，即系叫做系有争议、稍有争议嘅一啲，即系政策啊或者议题啊、立法啊嗰啲嘢，你下下都要西环出手嘅。呢啲唔系话你唔想见到第二梯队啊。即系你甚至乎你下下都要烦住佢嘅，系嘛？即系你系咁不断咁样 justify 佢嘅存在价值啊！ 喂，公平啲讲，港英嘅年代都有，但系港英嘅年代喺最重要嘅政策里边，例如当年94年通过呢个政改方案嘅时候，有一两飞系透过呢个英国政府亲自打俾呢，這个。這个香港总商会定系还是一两个委任议员，我都唔记得咗几个条友叫咩名字。如果唔系佢点样过肥棒，我整个房 架床叠屋，你唔捻使再即系。 但系人哋喺必要嘅时候，佢先会维为咗维持自己嘅管治，先去落 呢下。我知，但问题就系话呢。 但系而家你事无大小， 常态化， 事无大小 嗯， 喂，过一个高铁嘅拨款，你又吹鸡。喂，你一吹鸡个包真系跪低， 唔系咁， 跟住你成个选举嘅工程 啊！ 喂，你大部分嘅建制派，尤其是选直选嗰啲，你唔系靠 唔系咁，你开嗰啲政治座嚟做乜鸠咧？本身政治座咪你系攞嚟开嚟系做政治游说噶嘛？咁但系你将呢啲责任全部系过分依赖呢个西环嘅时候，你其实你好多功能咧，好多政府嘅职能咧，可以削减咗佢噶咯，系嘛？ 冇啊！你香港人亦都一样嘢，系中咗个肥棒，最后一次嘅施政报告所讲嘅嘢。其实好多自由，有多权利，系你自己双手奉送走噶嘛？喂，一国两制嗰啲系概念嚟嘅啫，喺实践嘅过程里边，喂，必然你班友仔就系因为利益交换，因为我要个位，我唔使靠工联办帮我拉票。 嗯， 你又唔系泛民，喂，你死梗嘅，你夹死嘅喎会。 嗯 喂，而西环又好，中央又好，都好乐于做呢样嘢。 嗯， 因为搵到条靓翻嚟啊嘛。 咁所以冇噶啦。你而家你话香港已经有咗党位啦，系各级，系各个层级都有党位喺度啊，大佬。即系几，即系所以你已经系 已经是入骨啦，嗰样嘢已经 是。喂，仲有头先阿曹总提咗个命题，我都未得闲，即系大家去讨论同埋回应。喂，你讲一样嘢好清楚啦。喂，佢委任嗰啲司局级嘅官员，你估佢真系有自主性？ 有冇自主性？不如我哋下节翻嚟讲啦，好嘛？ 好啊， 好。 24分钟啦，我哋去到呢、這个。 花生帮反击，我哋最积极。HK 偏得多金，我系谭志强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我系张秀贤。